时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伟然。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首先将视线转向法国巴黎。再过三年，2024年夏季奥运会将在巴黎举行。昨晚的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上，想必很多朋友都看到了那巴黎的八分钟。与此同时，在巴黎城市中又有哪些活动来共同迎接三年后的奥运呢？巴黎奥运会有些什么别出心裁的想法吗？节目中我们首先来关注，然后还要将视线转向美国等国家，多国计划启动新冠疫苗加强针，中国的疫苗专家对此做了如何的表态呢？节目的最后要走进韩国一家短视频服务公司，他们的软件更好地为视频博主们进行视频拍摄服务。好，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法国巴黎。昨天晚上8月8日的晚上7点，尤为艰难的2020东京奥运会正式落下了帷幕。一晃17天过去了，人们都还记得开幕那一天大家对于本届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种种点评。那时候的全球观众都还无法预知本届奥运会带给人们的记忆冲击以及种种的精彩表现。当17天的奥运进程过去之后，我们都不由得感叹，本届奥运确实艰难，但它值得举行。在昨天晚上闭幕式的巴黎八分钟上，人们都看到了会旗从东京奥运会的会场旗杆上缓缓降下。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将会旗交给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再由巴赫交给了下届奥运会的东道主巴黎市市长伊达尔戈。而为了配合8月8号东京奥运会闭幕式的这一段交接，当天在巴黎市也举行了很多的庆祝活动。闭幕式当天，巴黎奥组委以及巴黎市政府在埃菲尔铁塔上做足了功课。巴黎奥组委主席埃斯坦盖说， Alors, c'est à peu près l'équivalent d'un terrain de football. Donc, c'est vrai que ça serait du coup le premier record du monde de Paris 2024, puisque ça serait le plus grand drapeau jamais hissé. Our plan is based on taking sport out of its traditional spaces and putting competitions at the heart of the city, in front of the most famous Parisian landmarks. The Eiffel Tower for beach volleyball, wrestling and judo. 巴黎奥组委主席伊斯坦盖介绍了在昨天8月8号东京奥运会闭幕当天，下一届奥运会的承办城市法国巴黎举行的庆祝活动。伊斯坦盖用法语和英语介绍了相关的活动。他说，首先是法兰西巡逻兵飞行表演队在巴黎上空带来了精彩的飞行表演。埃菲尔铁塔上悬挂了巨幅的旗帜，人们为这一刻等候了多年，大家非常兴奋。而这幅旗帜本身就是一幅世界纪录，因为它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面旗帜。旗帜上是2024巴黎奥运会的会徽。巴黎上一次举行奥运会还是在1924年，整整100年后迎来了再一次的奥运，这也使得巴黎成为英国伦敦之后第二个举办3届夏季奥运会的城市。对于三年后的巴黎奥运会，伊斯坦盖说，这次奥运会他们有很多创新的想法，例如开幕式的举行场地很可能会在户外，也许在塞纳河畔，在埃菲尔铁塔下。另外呢，还有一些室内项目也可以转为露天来进行，人们更有现场的空间感。好，我们期待着2024巴黎奥运会上中国健儿能有更优异精彩的表现，也期待着接下来的东京残奥会各国选手的精彩故事。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2024，再过三年，巴黎将举行下一届的奥运会，希望那时候人类战胜病毒已经得心应手，赛场内外人们都能摘下口罩。近日，由德尔塔变异株主导的疫情已经扩散至了全国的15个省、20多个城市。同时，德尔塔变异株在国外的肆虐脚步也从来没有停歇过。世卫组织最新发布的新冠肺炎每周流行病学报告显示， 最近的这一周，全球共报告新冠肺炎新增病例超过了400万例，继续比上一周增加8%以上。全球132个国家和地区报告发现了德尔塔变异株，这比一周前又增加了8个国家和地区。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连日来美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又达到了6位数，超过了10万例以上。美国疾控中心表示，目前50%的美国人口已经完成了新冠疫苗接种，但是在某些州接种率非常的低，这导致新增确诊病例以及死亡病例都双双上涨，而这些地方的医疗系统又重回危机状态。面对着病毒的疯狂反弹，就连一直抗拒口罩令的弗吉尼亚州、阿肯色州等地也都开始宣布政府工作人员必须接种疫苗。而在美国，阿肯色州则是全美新冠疫苗接种率最低的州之一，目前该州98%的住院患者都是没有接种过疫苗的。来听下面的报道。 So tell me how you're feeling. Awful. I'm sorry. 这家医院所在的阿肯色州是全美新冠疫苗接种率最低的州之一。 Why was it again? Did you have a reason not to, or you just never got around to it? She didn't think it was necessary. 布拉姆利是该院收治的新冠重症患者之一。由于没有接种疫苗，布拉姆利在感染新冠之后迅速转为重症，甚至一度出现呼吸衰竭。 Looking back through the struggles that I've had with my breathing, really.Kind of changed my perspective on this whole situation. I definitely feel strongly about having the vaccination and making sure my family is vaccinated. 今年3月，上一轮疫情缓和时，该院的最后一名新冠患者治愈出院。但好景不长，随着德尔塔来袭，该院医疗资源系统再次陷入崩溃，情况甚至比上一轮疫情还要糟糕。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阿肯色州在过去一周平均日增病例近2000例。长时间轮班和缺人让当地医护人员筋疲力尽。 The rooms continue to fill up as fast as you can get patients home and out of here. Back then, it wasn't preventable. Now it has become preventable. 白宫抗击新冠协调官员齐恩特斯5号表示，全美疫苗接种率最低的7个州占了全国上周新增病例和住院人数的一半。截至6号，全美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10万例，为近6个月以来的新高。此外，美国尚未有接种资格的12岁以下儿童确诊病例激增。随着秋季学期来临，专家警告，新冠病毒对学童的潜在影响恐更严重。目前，美国多州及亚马逊、摩根大通等多家大公司开始要求员工佩戴口罩办公。白宫还表示，正在研究美国国内需要接种疫苗后才能乘飞机的可行性。 I would like to see our vaccination rate go up, but I know we have some people here that.Some of just are put it off. Some people are resisting it. 刚才的报道中，有受访的患者就表示呢，回想起自己呼吸困难时的状况，他应该后悔要改变自己的看法了。早知道如此，一定会坚定地接种疫苗，并确保家人也接种疫苗。而医生们则是非常担忧医疗资源的挤兑。他说，刚有患者出院，马上又住满了新的患者。在没有疫苗之前，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现在，这样的状况本来不必发生的。如果大家都去接种疫苗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而美国阿肯色州州长则表示说呢，希望看到我们的疫苗接种率能够上升，但我知道现在有些人依然是继续推迟疫苗接种，要么就是抵制疫苗接种。在美国国内，对于是否接种疫苗确实存在着很多的分裂看法。美国弗吉尼亚州是前总统特朗普的大票仓，坚定的支持者，其目前的州长呢，也被认为是下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主要竞争者。农场主坎贝尔和他的妻子以及2个孩子就生活在弗吉尼亚州。一开始呢，他们认为农场周边人烟稀少，他们不必接种疫苗。但是今年7月，他和妻子以及2个孩子都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而特别是他因为病情严重而住院。在病床上，他用手机拍摄了视频，并发布在了社交媒体上，引发大量关注。他敦促那些还没有接种的人赶快去打疫苗，保护自己，保护家人。 The cough is ungodly. It just is unbearable. It just makes you think you're going to just pass out, lose consciousness. I have a little bit of energy. I'm breathing. gotten tougher. So make sure. If you're going to go at it and not get a vaccination. 在七月的视频中，坎贝尔精神还不错。他表示说呢，自己咳嗽得很厉害，几乎是难以忍受了。如果你想继续好好活下去的话，那么现在就去接种疫苗吧。当时他还能够说出完整的句子，脸色看起来也还不错。然而进入八月，随着病情的恶化，他只能够艰难地在呼吸的间歇断断续续地说话。八月三号开始，坎贝尔情况并不好。到了八月四号，他甚至开始向家人交代后事了。 Last night, my wife and I had to make a decision if I was going to allow them to put me on a ventilator. Worst case scenario.And I don't want to be on one, but I want to live. I had to make a phone call to my 14-year-old son, and I had to tell him what I thought my dream was of giving my daughter away at the altar. And I had to ask for his permission.If I didn't come home, that he would give my daughter away on her day. 坎贝尔在八月的视频中非常艰难地对网友们说呢，他要给自己14岁的儿子打电话，告诉他自己的梦想就是能够在女儿的婚礼上将女儿交给他的丈夫。而他说呢，因为对自己的病情并没有什么好的预感，所以他要告诉儿子，如果自己不能够履行这个角色了，那么儿子应该代替他出现在姐姐的婚礼上。目前坎贝尔仍在和病魔搏斗。他通过视频表示说，希望人们不要再固执下去，无论是为了家人，为了自己，都赶快去接种疫苗吧。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美国的疫苗储备十分的充足，但是民意调查却显示，目前在全美仍有上千万人口明确表示他们不愿意接种疫苗。当一些地方还在为如何取得疫苗、打不打疫苗而苦恼的时候，随着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的席卷全球，像以色列已经正式宣布，从下月开始为全国的60岁以上人口进行第三针的加强疫苗注射。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都已经开始计划为部分人群接种新冠疫苗的第三剂加强针。不过世卫组织却表示，由于全球疫苗供应量有限，很多国家接种率还很低，当务之急应该是确保全球尽可能多的人接种首剂疫苗。但是这一方案呢，并没有为很多国家所接受。像德国就宣布，从9月份开始，为该国的老年人、免疫力低下人群以及任何打完了阿斯利康或强生疫苗的人接种疫苗的加强针，因为临床实验显示，这两种疫苗保护力相对较弱。德国是最新加入相关行列的西方国家，而法国在7月份就表示，也从9月份开始为今年初最先接种疫苗的人群提供加强针，而其中大部分人群都是疗养院的居民、75岁以上老人以及有严重健康问题的易感人群。在英国，计划从9月提供加强针，但是目前仍在等待英国专家咨询小组的指导和确认。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部的官员说，这项加强针计划会在冬天来到之前，确保数百万人维持疫苗的免疫力，抵御新的变异毒株。而像西班牙、意大利等多个国家都表示，可能会从秋天开始向部分人群接种加强针，但是目前具体计划还没有拟定。俄罗斯政府表示，从今年7月份开始为已经打完疫苗6个月以上的人群提供加强针，而美国也可能很快会推起疫苗的加强针。但是美国疾控中心表示，目前尚未批准使用加强针，他们正在探索为免疫系统较弱的人提供加强针。美国传染病学专家福奇称，可能会对特定人群提供相关的建议。 而在我国，国务院联防联控科研攻关疫苗研发专班专家组成员邵一鸣对媒体表示，目前初步观察，对已经完成免疫接种一年以内的普通人群，暂没有必要跟进加强针的接种。不过他也称，对于完成了免疫超过6至12个月，并且免疫功能较弱的老人，以及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以及因为工作需要要去高风险地区工作的人群，在国内从事高暴露风险职业的这些人群，是否有必要展开加强针的接种，以及什么时候展开接种，正在进行研究。邵一鸣还曾经表示，我们也可能会像呼吸道传播的其他疾病，像流感一样，每年都需要加强，而这些都有待于研究数据的进一步分析。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30分，请您猜一猜，去年全球的 APP 下载量第一的是谁？日本经济新闻8月7号发布了一项统计报告，给出答案，这就是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该媒体近日委托了 APP 市场分析企业，按照全球地区和国家对2020年的全球社交 APP 下载总量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源自于中国字节跳动的短视频 APP TikTok 位居第一，排名第二的是 Facebook， 第三名是 WhatsApp。 报道称， TikTok 在美国、欧洲以及南美的下载量都排名第一。据该媒体报道，字节跳动从2017年开始提供了 TikTok 的相关服务，这是 TikTok 全球下载量首次超过了 Facebook， 也是2018年此项下载量调查进行以来， TikTok 首次成为了全球下载量居首的社交媒体。报道援引了一位37岁的美国用户的话说，新冠疫情期间，我会经常通过这个 APP 来欣赏音乐家们的现场表演，我已经离不开它了。此外，由中国企业开发的短视频 APP LikeE LIKEE 也进入了2020全球下载量的前10，位居第8位。另外呢，源自于俄罗斯的聊天 APP Telegram 下载量升至了第7位。分析认为，由中俄企业开发的 APP 下载量的上升，也反映出了非美国企业开发的 APP 正受到越来越多全球用户的关注。如今，短视频已经成为了互联网当中最受欢迎的一种表达方式。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一家韩国的提供3分钟制作专业短视频服务的企业，叫做 Video Monster， 视频怪兽。他们的服务对象正是那些没有学习过短视频编辑技术的人，而又希望能够成为视频博主的用户。他们提供免费以及付费的内容，帮助用户更快更好地制作短视频。好，我们就走进这家公司，来听公司的首席代表全东赫谈他们的创业理念。以下是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 Video Monster 는요누구라도쉽고빠르게영상을만들수있게만들어주는여러가지기술과플랫폼서비스를 Video Monster 专业开发各类视频相关技术和平台服务，致力于让所有人都能快捷地制作视频。从公司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我们试图通过技术创新来解决视频制作市场现有的各类问题和难点。 Video Monster 成立于2015年9月，刚开始是一家广告视频制作公司，2018年转型为开发软件和基于 ICT 技术的视频自动制作技术企业，并一直延续至今。 개발하는회사로저희가그피보팅을해서지금까지이루고있습니다。 视频是网络和社交媒体上最吸引人的内容，正如公司的口号“为所有人的视频”。Video Monster 提供的服务可以让人们毫无经济负担地制作视频。全东赫在过去15年间制作了350余支电视广告，对消费和流行趋势比任何人都敏感。他切实感受到广告市场正迅速转向网络和社交媒体。那么，用怎样的方式才能在3分钟内制作视频呢 ？Video Monster 는요광고마케팅하고 SNS 채널을활용하기에아주최적화되어있는30초내에짧은영상을 Video Monster 的视频自动制作服务可以帮助用户迅速制作30秒以内的短视频，十分适合广告营销和社交媒体账号。 我们提供设计框架，由专业设计师提前做好复杂高难度的设计和功能，用户只需填入照片、视频、文案的内容即可。我们的网站和应用程序提供4000余个视频模板，用户选择符合自己喜好的模板以后，以拖放方式输入视频、照片、文字后即可完成。用户还可根据喜好更改颜色、音乐和字体等。 본인취향대로컬러음악폰트등을바꾸실수있습니다 最近一项针对40000余名儿童和中小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内容创作者是排名第一的未来理想职业。随着 YouTube 等视频平台的影响力日渐扩大，艺人媒体制作者这一职业的认知度也得到了提高。但是对于没有学习过专业编辑技术的人而言，视频编辑绝非易事。从这一点来说，Video Monster 正在为需要宣传的企业、地方自治团体、小工商户、 YouTube 博主、网红、希望留下婚礼等日常记录的人们提供巨大帮助。不过最近提供这类服务的企业非常之多， Video Monster 有着怎样的差异化策略呢？ Video Monster 차별점을4000개나되는이동종서비스중에서가장많은디자인템플릿들 我们提供的设计模板多达4000个，是同类服务中最多的，能够满足用户对多样性的需求。公司主要成员都曾长期制作国内大企业的电视广告视频，视频质量比其他同类服务要高。另外，我们所有的服务功能都在云端运行，用户无需另行安装程序，就能在电脑、智能手机等所有终端设备上使用，并进行联动操作。 연동돼있어서어디서라도작업이연계작업이가능한게저희기술적인장점이고요。 Video Monster 正式推出服务至今过去了2年，虽然并不算长，但期间也经历了许多难关和考验。与国内大部分初创企业一样，尽管 Video Monster 拥有技术，但由于规模小，仍未能避免招人难和资金难的问题。公司还曾一度面临被称为“死亡谷”的破产危机。所幸在各类支援项目的基础上， Video Monster 扎扎实实地完成了研发课题，最终获得政府提供的业务费和风投基金的初期投资。渡过难关之后，目前公司将资金和投资集中投入到用户服务开发上。2年以来，用户付费制作的视频数量超过10万只，注册会员数超过20万人。 Video Monster 去年进入日本市场，今年又开始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提供服务，下月公司将在印度尼西亚展开业务。 Video Monster 的下一个目标是成为亚洲第一的专业视频技术企业。虽然他们的服务已在国内外获得认可，但是全东赫代表希望进一步添加人工智能技术。 저희가지금개발하고있는것은지금현재굉장히제작수요는많지만직접만들기힘든선생님들의 我们正在使用共同参与研发的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可迅速制作视频的服务，计划明年上半年推出。目前我们以东南亚为中心提供基于模板的视频制作服务，从明年起将在北美、欧洲地区推出基于人工智能的视频制作解决方案。 같이북미권유럽권에도서비스를계속글로벌로넓혀나갈계획입니다。 虽然只是短短30秒的视频，但其中融入了长时间思考和努力的结果，为需要视频的人提供必须的服务。我们衷心祝愿 Video Monster 能够超越自我，从亚洲第一走向全球第一。 好，我们刚才走进的是一家韩国专注于短视频生产服务的软件企业 Video Monster 视频怪兽公司，他们专为那些从事短视频制作的朋友们提供便捷的视频编辑以及制作服务。好了，到这儿呢，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我们的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外语广播更多的节目资讯以及我们的各种线下活动。好了，各位朋友，明天环球三十分节目我们再见吧。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